出。东北部地区多条高速公路局部封闭，福岛县有主要高速公路发生山泥倾泻，宫城县有公路断裂，升高了10米。东京地区亦都有强烈震感。中华台北的谢淑薇闯入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成为中华台北首位晋级大满贯单打八强的女球手。谢淑薇在16强赛事轻松以6-4、6-2击败19号种子的捷克对手，下一场将会迎战日本的大阪直美。两人对赛，大阪直美暂时以3-1占优，当中三场都要打足三盘，包括2019年澳网大阪直美落后之下反胜，最后夺得女单冠军。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下午天气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响港岛区，山顶道去山顶广场一段多车。山顶道去山顶广场方向多近山顶警署呢一段咧多车啊，龙尾就排到落去下马纪仙峡道近澄碧阁。咁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呢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到去郑食之中学。而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后少少大网仔路去九龙方向近沙下呢一段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环村。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人影路呢一段，龙尾去到大网仔大埔仔村。大埔的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龙尾滩呢一段，龙尾去到达三门仔路。最后东涌提提大家啦，而家东涌咧交通繁忙啊，东涌市中心一带嘅泊停车位咧已经泊满咗，驾驶人士请考虑使用东涌以外嘅停车场啦，同埋前往大屿山嘅公众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快活人祝彭仔步步高升，快啲贴定！ 祝彭仔福如东海，恩恩爱爱。 啊，阿田同豪仔，咁你哋唔使互相祝福嘅咩？ 诶、彭仔好，大家都好啊！ 你有福，大家都衣食丰足。 啊，进步啊，真系一踏入牛年就个个都讲嘢咁叻。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2月14号年初三啊！ 2月14号情人节啊！ 系啦，我 我哋系双喜嘅日子， 双喜临门啊！我先祝我个长辈彭晴咧，彭晴万里，真系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曾志豪，我同你年纪差唔多嘅啫，不过咁系啦，无论你同我差唔多又好啦，我大你啲啲咁都好啦，我都祝你咧出入平安啦，身体健康啦吓，咁啊样样嘅好事啊好运都齐来啦，都祝我哋啲听众个个都啊， 冇错， 牛年更旺啊！ 系啦，牛气冲天啊！希望大家好似牛咁样向前冲咧，所有病毒咧就俾你咧全部叫做咩甩咗喺后边啦，追都追唔到你。咁然后我哋又要即刻咧同时兼顾就亦都祝各位咧天下有情人咧就二十四咧就甜蜜蜜，隔住口罩咧锡咧一样系咁恩爱。 哦，隔住口罩就唔好锡啦， 隔住口罩都唔锡得。 系啊， 咁点啊？ 冇锡啦，系 换咗个咯，即刻换咗新口罩。 冲完凉洗完面之后，咁样锡晒啦。 或者可能而家你听紧节目嘅朋友咧，我估计下，如果你一对情人咧，可能你已经 staycation 紧啦。可能你已经匿埋咗喺个酒店房度，摊开嗰张乱粒粒嘅羽绒被，但系有咩乱粒得过隔篱嗰个冇着衫揽住你嘅毛公仔啊？ 晏昼流流啊， 毛公仔啫， 系晏昼流流啦，情人节啦，又遇上初三， 系咯，咁啱咯，斗完封利是就去开房咯。啱啱好啊， 一早要 book 啦， 系咯 ，book 定利是 ，book 定间房就可以好甜蜜啦咁样。喂嗱，据讲咧，即系今年嘅市道咧，反而情人节就好咗。据讲， 点解咧？ 我哋可以先喺我哋呢个直播室咧做一个小型统计嘅。 你咧点啊？你有冇买礼物啊？ 买礼物啦，我问你先啊。 我梗系有准备啦， 准备买系嘛？ 准备充足啊！哎呀，真系啊，谂已经谂晒噶啦，已经做咗啦。 但系佢要唔要买俾你噶？ 哦，随意嘅啫呢啲。 随意，大件事啊，所有男士，随意嘅意思啦，即系好似啲有钱都开张支票。隨便寫個價俾我， 唔緊要啦，係咪？以前我都唔係真係好重視呢啲日子，真係好老實。但係而家咧，真係會覺得係咩咧？即係唔係話形式化嗰啲嘢，而係話呢啲咁嘅日子咧，其實真係提醒你，即係嗰個愛嘅初衷啊，即係無忘最初啊，係啊，即係希望你可以再係增加翻當初嗰啲戀愛嘅甜蜜啊，喺呢啲咁嘅日子。 待我如最初， 啱啊！ 當日你點錫我，今日你就要點樣買翻俾我？ 因為你唔記得咗啊嘛，咁而家就要你即系唤醒翻咯，喺呢日子。 老婆，如果我日日都记得咧，咁今日可唔可以唔记得咧？ 唔系有啲人可以噶，你咧？ 系咯，我就由于之前已经咧将我啲粮饷啦，就喺唔同嘅日子咧就买晒礼物啦，所以我决定咧今日咧就以唔激嬲佢咧就作为最大嘅礼物。 哦， 不过咧我要唔激嬲佢嘅前提就系咧我两个仔都唔可以激嬲佢咯。 哇！ 如果唔系对我嚟讲咧，就功亏一篑噶啦。即系可能咧你就咧即系保持紧一个完美嘅状态，谂住哇到而家咧攞好似望住个表咧，咦冇发个嬲喎，谁不知？大仔一出招，哦爆一爆，细仔再加埋一只脚，嘣！咁你就会好开心噶啦， 咁啊真系锦上添花啦， 咁就锦上添花啦。 咁啊，即系其实你呢个系 teamwork 嚟噶喎。 系啊，所以咧，不如咁啊，今个情人节咧，会唔会有人可以送一个嗰啲咩 baby sitter 俾我咧？ 系， 就顶住佢一两个钟先。 嗯， 系啦，咁我就同我老婆咧就过住呢个暂时嘅二人世界咧， 系啦， 十五分钟都好过冇啊。 咁啊系啊，都知道好珍贵嘅，其实 系啊， 啲细路仔细个啊。 所以如果你俾我咧，我想学一样嘢咧，就可以咧极速催眠。 系。催眠佢哋快啲瞓， 催眠佢哋快啲瞓觉，唔好讲咁多，直情可以一只眼一指住嚟瞓。 但六个钟头系起码就唔好醒住。 系啦，我六个钟唔够。 谈情六个钟都唔够， 谈情 都讲晒啦。 我哋节目得两个钟啫，彭晴真系 真挚 啊！嗱，但系点解话咧？今年市道话好咗咧？咁啊，啲新闻咁讲噶，佢话有啲人咧就做咗个调查，就话今年嘅情人节咧，究竟你哋会肯几使钱咧？就话我超过一半咧，都话佢哋会增加个预算。 系。 咁唔知系咪因为咧，即系可能都其实正路嘅挨咗成年，又冇乜点去旅行， 系剩翻啲钱啊？ 剩翻啲钱，咁可能咧， 工都仲有嘅话， 系啦，咁可能你就净系一个月先去得一次 staycation 咧，就有限钱啊嘛，咁可能咧，佢就會有種咁樣嘅期望。咁啊，成年都刻薄咗好耐咯。嗱，燭光晚餐都食唔到啊！而家 啊，係啊，午餐就得。 係啦，午餐肉啊有。咁於是乎， 情人節午餐都得嘅。 係啦，咁但係你唔夠氣氛噶嘛？ 係啊，叫你可唔可以攞咗窗簾先？我想點啦？ 唔係喎，我有諗過，即係如果你話做午市嘅話咧，就要營造翻嗰啲浪漫 氣氛啦。係啊， 係啦，就落窗簾， 係 跟住就有啲星星擺出嚟，哇！不過中間份膠嗰個膠板可唔可以點樣裝飾佢 咧？咁你兩個 OK 啦。 咪對啲隔離張台。 咪一點五米嘛。 一點五米係咯，咁啊都好浪漫嘅。咁佢就話 即係預算係多咗嘅。 佢話啲人預算多咗啊。 肯買嘢嘅。 係啊，肯買嘢啊咁樣。 知得啦。 點啊？ 我啊上个礼拜咁咧，佢要整条手链啦。咁我去咗嗰个噔噔噔，系啦，去咗天噔噔，系啦，系啦。咁啊，嗰度 替凡嗰个 系啦，系啦，系啊，系啊。天凡嚟， 系咯， 系啦，咁喺嗰度整条手链。 O K， 咁我入去，啊，啲人都唔得闲理我。 O K， 点解咧？ 吓，好多， 因为嗰啲男人啦，个个都已经有啲售货员喺度招呼紧佢，冇售货员得闲啊，佢哋个个都喺度买紧嘢。 同埋男人先系主力啊，变咗，因为男人卖俾女人，咁你就，哎呀， 咁我就坐咗喺度等，我都等咗都有成三四个字。 哇，好忙喎、 啊！好忙啊！即系我一路坐嘅时候咧，咁有啲人已经即系已经招呼紧啦，跟住再有啲新嘅新血入嚟，都系买啲好嘢嘅。 哦、你只系整啫， 我只系整， 所以就啲人 整 条 手 链， 所以就唔得人理我。 系啊，你可能你咪咁讲咯。其实如果整唔啱嘅，我咪买嗰条新嘅咯。哇， 咁大声讲啊！跟住之后，哎，我都唔买啦，整翻条算啦。 你即刻打电话俾你老公，喺电话度大大声讲啊！老公啊，我而家整紧手链咧，不过我觉得咧整完之后咧，如果唔啱买多条咯。 系啊， 系咪碌你张卡冇不值限制啊？哇，你肯定 系啊， 几杯茶喺你面前出现啊，即刻。 几好 sell 啊！喂，个商场喺度送紧 coupon 啊，买够60,000蚊啊，送6,000蚊啊，变相啊九折啦、啊，而家从来都冇减过价噶嘛。 系、 啊，咪猛咁喺度落啲，即系用呢个方式啦，同啲人客咁样沟通。 系咪60,000蚊 啊？哇，几好用！ 我想话好恐怖啊！呢间铺头 好容易噶咋？ 佢门口有冇挂住？ 求其一只嗰啲戒指。都六位数字啦， 唔系我强烈建议呢铺头咧，可唔可以挂翻个警告字句？ 唔使 警告，系啦，即系咧要有家长陪同咧，先至好入内，或者调翻转，唔好有家长陪同，如果唔系咧，啲家长一颈血咁出翻嚟。 唔系，我又觉得啲男士好欣然咁样喺嗰度买嘢，买得好开心。 肯定系欣然。 系啊，虽然佢戴口罩，但我觉得佢哋买得好开心。 哦，即系佢知道 俾钱 花了大钱。就可以买了大福， 红颜一笑。跟住之后，我去嘅时候就系过年之前啦。咁嗰啲 sales 就话系啦，就嚟情人节都买埋嘢过年，买埋礼物送俾太太情人节。哎，真系好啊！跟住啲男士，系啊系啊，迟早都要送噶啦，咁咪早啲买。 咦，咁佢里边有一种辛酸、啊， 唔系 佢似乎个演绎方法应该系话迟早都要送噶啦，早得报咪早一步。 咁咪萬幾都買，咁咪又慳翻啲錢咧。如果佢買夠60,000蚊，係咪？ 嗱，咁佢就話咧，有三成人咧就話想留喺屋企慶祝情人節啦。咁咧就兩成半咧就會想去呢個酒店 staycation 啦。咁啊，唔係好多人咧想去五線咯。相對起嚟， 即係冇咩氣氛。 係呢只五線真係爭好遠、啊。 但係咁、啊，都話 我都係寧願 staycation 啊。 但係曾志華話想喺新蒸頭喎、 啊。嚇、啊！ 咁你都要陪屋企人啦，係咪 但係嗱，最好嘅地方係咩呢？今年嘅農曆新年呢，你又攞正牌呢，唔使點去拜年㗎嘛。因為政府都勸你㗎嘛。留家防疫、居家抗疫至安心。咁你就大條道理，可能你就係年初一招呼咗自己兩家屋企之後呢，其實嗰啲日子你就 free 㗎啦。 咁唔使人嚟你屋企啦， 你就唔使 去人哋屋企啦。 系啦，即系我谂有限数咯，咁样咁所以同埋提醒大家，虽然你哋到今日先买礼物都太迟啦、不过咧有一半人都话你唔好送防疫物资俾我啊，你送我反面啊，你唔好同我讲话有啲咩名牌送嘅口罩出嚟都唔要啊。 点解啫？ 够啦嘛， 咁 啊，咗好耐疫啊嘛， 好多系咪？希望都将呢啲嘢抛开先啊。 咁但会唔会攞个酒精搓手液，然后掟粒戒指喺里边？ 我谂， 哇、哦，咁样好浪漫、啊，因为你先攞粒酒精搓手液，唔系攞粒攞樽酒精搓手液出嚟， 摆只戒指喺里边， 几有型啊！ 然之后要你倒倒倒倒倒倒咁又冇得用、 啊。系啊 ，Honey 啊，我想你用晒成樽搓手液，保证你消晒毒之后。 喂，多谢晒啊！只手都已经揦到干晒啦。 系啊，点解要？ 你真系锡晒啦，锡晒我只手啊，系咪啊，曾志豪？ 问下佢啊。 好似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年初三加情人节嘅中女宅男杀 妹妹妹， 你乖乖地，我熟行识晒你，两家都拖到十只手指尾，想去天棚放飞机，识晒你，使乜讲我直头识晒你，我喺屋企大厅度影相机，替你攞镜分享你。买嘢食俾你食，肉地方使你饿个机， 雪冷真即刻冚多張被，买嘢汁俾你食，肉地方死你我个机，食晒你气。你乖乖地我实行锡晒你，你想搬物我做你好顾虑，冷气机都托得起，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洗衫洗裤又会整几美，跟啲飞只冇得比。我实行锡晒你，你想出街我做你好司机，送嘢疏爽冇悭皮，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洗衫洗裤又会整几美，跟啲飞仔冇得比。 今日吓、充满甜蜜嘅一天，身边冇人都唔紧要，喂，幸福自己都可以俾自己嘅。 系啊，呢个系全新版本嚟嘅噃。 系啊，冇错啊。平时我哋听开嘅原组啊，原组版本。 Sam 啊，平时系。 系啦，许冠杰啊，今次有啊，殷永山嘅。女版锡晒你啊！ 哇，临尾原来仲嘴都淡喎，真系 够晒甜啦， 系啊， 你最中意噶啦， 最中意最中意。喂，咁啊难得情人节啦，咁啊有冇啲咩地方嘅情人美景咧？ 系， 可能你要小心啲嘅咧， 小心啲去。 系啊， 喂，星期日好多人都走去行下噶啦，行下山啦，或者去啲远啲嘅地方啦。虽然都唔系鼓励大家四围去啊， 系系， 咁但系你基本上其实真系每一个礼拜啊，都唔好讲话礼拜日啦，星期一至日。 嗯嗯， 你去行山的时候都人山人海 嘅，系系 系，我试过有一次去那个叫做千岛湖啊， 吓， 系一个 weekdays 星期二 香港、啊、 香港喺元朗，喺元朗，好靓啊，好、 哦、 多人去 嘅， 哇，真系多人过旺角啊。 哦，咁啊，因為佢咩流水響嗰啲都係噶，而家 一模一樣啊，都係超級咁多人啦，同商場一樣咁多人。 唔係，但因為你話情人節啊嘛，咁有啲人咧就以前咧就中意去日本，譬如去清水寺啊嗰啲啦，咁佢擺嗰啲日本嘅姻緣石， 摸下嗰嚿石， 摸下佢，咁我記得日本嗰個姻緣石咧，佢嘅玩法就係你要喺你個起點嗰度，眯埋眼蒙住眼咧，哇，即係姜圖一樣蒙著嘴説愛你，咁你就要喺嗰度咧行，如果你可以咧蒙住眼咧都摸到嗰嚿石咧，恭喜你啊，你就会即系唔知来年就揾到，系啦，有缘人啊咁样，系啦。 香港 日本去唔到啊，咁咪香港都有噶嘛。 香港都有姻缘石啦，系啊，冇错，喺宝云道姻缘石啊，每 有冇去过？ 有， 都近你嗰头啊嘛， 近港岛区啦， 系咯系咯。 每一次去诶宝云道咧，经过姻缘石咧，都真系有走上去睇下。 同埋嗰嚿石咧，我横睇点睇，点解咁似一嚿咩嘅？ 一嚿乜嘢啊？ 即系呢个石咧， 系 红豆豆， 好似一只手指，气宇 轩昂。你话似咩啦？ 即系所以有啲 好神气咯，我就觉得好骄傲咯。 系嘅气势气场喺度啊，系咪有爱情嘅气场喺度啊？系嘛？ 系啦。 哎呀，红豆豆啊，系望住你啊！哇，原来姻缘石真系背后都有一个好凄美嘅古仔啦。呢、這个我真系唔知啦。 系， 我都系诶，即系啦，留意到佢呢个古仔咧，先知道啊。 好， 我想因为好多人咧都有走去拜下嘅，单身人士添，尤其是 系 原来咧就系、是、喺二战嘅时期咧，有个日本嘅军官咧，中意咗一个水上姑娘嘅。咁但系你知啦，喂，咩世界啊？二战仲 打仗 咯，一齐 系两个世界， 咁梗系唔得啦。咁啊，于是乎咧就即系俾人反对，但系佢哋都真系相爱到底吓，咁啊唔理咁多，咁啊走咗去，咁啊私奔咗去边度？私奔咗去保人道。 咁啱嘅，你唔去弥敦道 系啦， 先去宝云道， 就系、是、去到而家姻缘石呢嚿红豆豆姻缘石嘅呢个地方。咁、okay, 但系冇办法啦，咁佢私奔咩都唔理啊，咁不理世俗眼光，都不理所有嘅嘢，咁点啫？去到山上边，咁唔通如毛饮血咩？啱唔啱啊？最后饿死咗。 哎呀， 咁但係亦都有个传说，就係话佢哋两个人呢就喺附近石柱嗰度殉情。 咁、嗯嗯、 但係点解又会发展去到姻缘石呢？叫姻缘石呢，就话后来呢，咁有啲人啊，係啦，咁发梦啊，就话佢哋报梦，就话我哋呢，係啊，我哋呢係会帮人哋撮合姻缘家，係啦。咁於是乎咧，我諗係即係以我傳我啦，咁一路傳開去，咁所以咧，以後就有好多人，尤其是係啲單身嘅女仔咧，嚟到呢個姻緣石嗰度咧，希望得到好嘅姻緣，一路咁樣傳落去，就變成咗而家嘅姻緣石。大家嚟到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即係好伴侶嘅話咧，就會嚟呢一度啦。 不過如果你用佢第一個故仔咧，佢都幾現實喎，即係愛情咧不能飲水飽，佢最尾。无论殉情又好，饿死都好咧，佢最尾其实个结局就比较凄凉啲嘅噃。佢都系提醒大家，嗱，爱情咧， 咁梗系啦。 去到最尾啊，你都要食到饭噶，如果唔系啊，真系吓、啊， 真系饿亲噶， 都会饿亲噶。咁啊，我见到咧，佢有介绍咧，就譬如话，除咗姻缘石之外咧。仲有呢一個叫做金花廟， 呢、這個我真係未聽過。 係啊，咁佢話咧金花廟咧，原來有幾大地方都有嘅，一個咧就喺荃灣青龍頭村， 嗯、 另一個咧就是坪洲，兩大地方都有金花廟嘅。啊，如果咁我知邊度喎？我附近屋企嗰度就有個啦。 哇、哦，咁近啊！ 係啊，因為青龍頭村啊嘛，如果係嗰度附近咧行山都有經過。 咁佢有啲咁咩咁文明啊？ 係啦、啊，嗱，我唔睇資料唔知嘅。原來佢就話咧，金花廟咧祈求姻緣生仔，特別靈強嘅。佢、 嗯、 裏面供奉嘅金花娘娘啊，如果你追溯朝代嘅話咧，噔噔噔噔，可以去到清代。佢、 哦、 裏面就話啦，廣州都有金花夫人子。咁咧，然後就話呢個夫人咧個名就叫金華，唔係火腿嚇。咁咧嗱，呢、這個緊要啊，少為女模，佢以前係個女模嚟嘅，不嫁，即係終身都不嫁啦、 嗯。 先能調味鬼神，即係咧佢可以即係取悦啊呢啲咁嘅鬼神啦。咁話咧，其後咧匿閉湖中，數日都不壞，屍身不壞，仲、 嗯、 有異香添。系啦，系啊，即有一王寻女像，容貌累绝夫人者浮出，即刻咧就有个石像咧浮咗出嚟啦，咁、 哦、 样，哇！啲人就以为水仙添啊，就攞嚟拜祭佢、嗯。后来呢个地方就叫仙湖，喺嗰度棋子咧，往往就有灵验嘅效果。大家利是其实都系唔好嘢嚟嘅。 哦， 即系姻缘石咧就嗰个殉情啦， 系啦， 咁呢个金花娘娘咧之前系女巫啦，终身唔嫁啦，又要意外跌死咗啦，浸死喺里边啦，但 系 后来有香气啦，然后就浮咗尊神像出嚟啦，咁样，咁点解一定要系女巫咧？ 咁冇办法噶喎，可能佢家传要佢做咗呢个嘅 女巫，系、啊、 喎。咁、啊啊、但系佢就话咁平洲嗰个有另一个传说噶，话、啊、呢个金花圣母咧，佢本来系嗰个咩话武教官之后，咁啊即系哇，至少真系又行得即系、就是、又文武相传啦，系啦、啊，又睇得又打得啦吓。咁、啊、后来俾人哋供奉成为呢个女神。咁啊后来咧，原来有个药师咧跪拜咗佢之后咧，哇医翻好佢老婆啊，佢、 嗯、 老婆又冇乜事啊。咁后来就起咗。呢、这、一個平洲嘅金花廟啦，可能係真係求乜有乜，有求必應，係咪咁呢？ 可能都係喎，真係 啊！係啦，今日你會唔會經過呢一啲地方咧？嚇，去睇睇，去行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即将发表财政预算案，相信赤字会是历史上最高，初步估算达到3000亿元，但是印花税收入上升可能同初步估算有轻微落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会睇餸食饭，应使则使，要为市民减压，亦都要预备疫情后复苏经济，在预算案加糖有难度。去年现金派发计划之后，有意见认为应该将资源更精准给予有需要人士等。对于港交所委任欧冠星为行政总裁，是首位外籍行政总裁，陈茂波说任命仍然需要证监会审批，强调证监会拥有实质的审批权。他说香港的上市公司数目超过一半来自内地，但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面向内地和国际市场同样重要，相信证监会会通盘考虑。今日大年初三，大批市民到沙田车公庙求签祈福，中午之前有7095人次入庙。当局实施人流管制，庙外人头涌涌，要分流排队。其中一条人龙经行人隧道，伸延至到车公庙对面行人路。华人庙宇委员会表示，车公庙人数已经达到上限，排队入庙时间不少于3小时，呼吁市民考虑在其他开放时间入庙参拜。市民入庙之前要扫描安心出行程式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车公庙内有告示呼吁保持适当社交距离。邻近的车公诞市场人流不算多，门口采用红黄绿灯人流管制措施，有档主说今年的生意惨淡。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最新下载数字超过70万。薛永恒在网志表示，当局正是同不同团体研究优化有关技术，例如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正是同浸会大学团队研究，透过感应位置变化速度同大数据分析，新增自动离开功能。智科办亦都正系同港大团队研究利用蓝牙技术，为安心出行加入自动扫描功能。当局将会喺今个月底喺小巴等合适场所实地运作测试。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达克洛喺传出为压下自己同女记者恋情嘅消息，对另一名追问内幕女记者作出威胁性言论之后，获准辞职。达克洛原本被停职停薪一个星期，但是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发表声明说，拜登政府已经接受达克洛提出离职。报道指一名政治新闻网的女记者追问达克洛和一名女记者的恋情，引发达克洛不满。据报在拜登就职之后无奈，达克洛致电女记者扬言，对方若果报道他恋情的新闻，将会毁了对方。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天气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响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现在山顶道去凌霄角方向是十分挤塞，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塔道近澄碧角。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津桥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窝尾。 而大普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福民路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沙下，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大网仔路这一段都是多车，龙尾就去到水浪窝。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龙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三门仔路。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银影路一段，龙尾就在大埔仔村。东涌市中心的车位已经泊满了，前往大屿山的公众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咁啊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由年初三同埋情人节嘅节目《中女宅男沙很大》。 系，冇错啦。咁啊，情人节咧有样嘢要小心啲嘅，即系每年都讲噶啦。 嗯嗯嗯， 系啦，骗子好多啊嘛。 系啊，冇俾人呃啊， 系啊，情情塔塔， 骗财或者骗色啦。 系啊，虽然去到某个年纪，你就会咧觉得是但骗一样都好啊。 喂，大佬啊， 去到某个年纪，即如果你钱好多咧，你觉得啊骗下我啦，同我倾下计咯， 捐咗出去啊，除非你知道人哋呃你都心甘命底啫。 唔系，我好似买咗， 捐俾你就算啦，系嘛？ 唔系，我谂得好开嘅。如果我系嗰啲有几千万嗰啲咧，我俾人呃咗钱，我就会咁样安慰自己咧，我就好似买咗一只股票， 输咗系嘛？ 输到翻唔到家乡。咁我都有个坐过山车嘅快感啦， 黐线 系咪先？ 赚钱赚得太多傻， 系啊！如果系就好啦咁样。嗱，咁但系呢个礼拜咧有几有两单新闻都值得留意啦。一个就系话杀猪盘啊， 系啦， 咁大家都听过啦，就话由内地引入，而家吹到嚟香港，咁咧就话以。即係同之前 嗰啲虛嗰啲程式嚟到呃人啊， 係啦，咁佢話同之前嗰啲叫做海外美軍啊，即係俗稱嘅留美軍，最大分別咧就係第一，而家係用中文嘅，之前嗰啲就全部英文嘅高端人口對話，而家就高端嘅華人人口對話啦。咁第一啦，第二咧就係之前嗰個就齋講心嘅啫， 而家梗唔係啦， 而家講心仲講金， 係啊，即係識咗你之後， 係啦， 又係同你搭上咗，跟住然之後就叫你去投資，係啦，咁啊投資嘅時候咧，你係有贏少少嘅喎，係 啊， 係嘛？等你嘗一下啲甜頭嘅喎， 點知最後原來你先發覺， 都係贏粒糖輸間廠。 係啊，都係冇用嘅。咁我首先我就覺得都幾有趣咧，就係佢似乎都睇通咗咧，即係大家華人社會咧，如果華人對華人咧，都係要講埋啲錢咧實際啲嘅。即係咩意思？就係話之前嗰啲即係西人咧，就話如果你愛我嘅，你就俾100万我去睇病啦。 係啦， 係啦，咁啊講心嘅啫嘛。係 啦， 但係而家呢個唔係喎，嗱。见系你啊， 有钱齐齐揾 啊，有钱齐齐揾。见我同你识咗咁耐，都成识咗成个钟啦，系咪先？咁就不如我哋一齐夹粉开个户口啊，入钱啊，咁样。哇，你话系咪现实得？即系功利好多啊！你好似俾佢呃嗰个咧，都与人无有啊！即系因为贪字得个贫啊嘛。 又唔系功利嘅，只不过系觉得都系我净系话俾你听嘅啫。 系啊，边个唔想搵钱啫？ 赚钱嘅方法系啊，咁喂都几犀利，都呃咗唔少人同埋唔少钱嘅， 系啊， 400万， 最高嗰个成1000万咯。 唉。 真係好犀利，我都唔都係嗰句。 呢啲係嘛？ 係啊，即係長做長有嘅。嗱咁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啲交友 app 啦，其實都可以話有啲異曲同工之妙嘅。呢、這個交友 app 咧，佢而家就有呢個所謂嘅陷阱一覽表啊。咁有人總結咗咧，就話嗱，如果你都好驚咧，你上交友 app 俾人呃你嘅話咧，咁你可以睇下呢個叫做提示表，如果有呢啲特徵嘅。 小心啊！ 佢话佢呃你嘅机会咧就好高嘅啦，咁样。但我头先望过呢个一览表咧，我就发现其实真真假假咧一线之差嘅啫、 嗯。 可能就算佢一个正人君子，佢唔小心都会讲咗呢啲说话嘅，真系。系啦，嗱，譬如佢又有人总结咗咧，就有八个破绽嘅咁样。第一，佢用咧比美韩星嘅相片嚟做嗰个 profile picture 或者个 icon。咁、例如咩咧话？皮肤好靓啦，有化妆啦，睇落去唔似有 P 图啦，但系点解成个韩仔一样咁靓啦？佢话呢啲咧就系嗰啲 sales 咧经常会用嘅照片嚟嘅咁样。嗱，我想问一下，咁如果我天生丽质难自弃，咁点算先？ 咁你咪搵好多钱咯？ 唔系啊，我唔系呃人啊嘛。佢而家个讲法就系话靓嗰个。摆张咁靓嘅相出嚟咧，就唔系真系想识女仔嘅，系 sales，即系想呃， 系 推销嘅咁样。喂，但咁我可能我好靓仔咧本身，咁我点啊？ 咁咪搵多啲生意咯，我都话。 我唔系做生意，我系真人嚟嘅，我真系想识女仔，咁得唔得先？ 更加令人怀疑，你咁靓仔点解会玩交友 app 啊？ 就系因为好多女神都系话你咁多人，你咁靓女神，好多人追咧，结果冇人追。 系， 咁可能我寂寞的咧，系咪我唔公平嘅、啊？ 好少咯，我相信。 好少啊， 系 咁即系靓仔唔玩得个 app 啦， 唔系唔得，即系 你谂下几矛盾， 好难，即系好难唔怀疑咯。 好啦，嗱， 嗰个咁韩仔又几靓， 系啊，嗱，然后第二个破绽咧，佢俗称嘅破绽咧，好多家长会中伏， 系 啲家长，你记唔记得咧？就话当佢帮细路报幼稚园、报小学嘅时候咧，而家一定要就系话 要点噶？ 要唔要帮你整个 portfolio 俾你个僆仔 咧？ 系啦，咁如果要整个 portfolio 嘅话咧，少不免只要影一张专业嘅影楼相。 系啊系啊， 点能够净系去地铁站嗰度攞$40充几张俾你咧？咁样，咁你咪会叫你个僆仔咧打晒灯啊，大光圈啊，后边又 影到只眼咧会有两点发光咁样嘅、眼神好靓。 然后仲有指导噶嘛，你嘅笑容一定几咁灿烂啊，后边咧个背景就好靓嘅，可能有啲蓝蓝白白嗰啲灰色彩咁样。咁请问呢张相代唔代表我呃人咧？ 咁又唔代表、啊，不过就精致啲啦。 冇错啦，但佢第二个破绽咧，佢认为第二个破绽就 咁、就系要留心啦。 系啊，佢话嗰啲 sales 咧或者假人咧，通常会摆好多专业摆 pose 嘅相喺度，例如一啲 studio 嘅相啦，海边肌肉相。 哦， 你有冇见过？ 做作咪我 海边肌肉相，或者叫做文青散步相。佢话咧，直情好似 model 一样咁嘅样嘅。佢當然啦，呢啲相咧有好多係真係喺 model 度偷翻嚟噶嘛， 哦、 即係佢只係攞張假相嘅。嗱咁，但係 用人哋張相， 我又係嗰句啦，因為咧你頭嗰兩格咧，我都會用自己嘅角度出發咧。咁我唔靚仔，咁我梗係希望影得好啲搭夠啦， 或者執得靚啲啦。 係啦，又或者如果我唔係可以圓到褲嘅，咁我梗係賣內涵噶啦。咁我唔 sell 文青，我 sell 咩咧？ 同埋咧。其实呢个头先你讲话，就算影嗰啲学生嗰啲证件相， 系啊，都系咁噶， 专业化， 冇错冇错， 系嘛， 系啦， 呢度又有啲系啊 marginal 喎，又真系。 同埋因为我见过咧，嗰阵时候我有啲 friend 佢都有玩嗰啲咩，即系交友网噶嘛，我望过里边有啲 portfolio 嗰啲相，嗰啲 profile 嗰啲相咧。有啲真係你睇得出，你一定相信佢係真人嚟嘅、因為咧佢真係就咁求其拿部手機咧，自己45度角嚟影自己，冇打燈咩都冇，咁啊後邊背景嘅雜亂，可能行下山啊或者商場、啊。 但係咁呢個夠自然喎、 啊，你唔會 show 佢咯。嗱、呢個我覺得就矛盾，你根本你望住你就唔開胃。佢攞嘅角度，無論點樣咧，都唔及你有影留影噶嘛， 即係唔夠精心部署咯， 唔夠精心部署噶嘛。咁、我就企喺度啦，我精心部署你就話哦假嘅，呢、這個人應該都唔係真嘅。咁、我 sell 自己自我啦，你又嫌棄我，咁點先？ 係 啊，頭呢兩格我覺得好矛盾啊。 係啦，即係要睇多幾個交友 app 先。 係啦，嗱，好啦，第三個所謂破綻係咩咧？佢話咧嗰啲騙子或者 sales 咧，好中意將佢哋嘅人物設定咧，就係喺。哦、我在 Oxford 嗰度啱啱讀完書， 又 係 嗰啲啊？ 係啦，我咧又或者咧，你會見到佢咧，每一張相咧都係喺羅浮宮啊，喺、金字塔啊，可能喺呢一個達芬鐘啊嗰度影相嘅。 即係去過外國好多地方。 係啦，就俾你感覺佢見識好多啦，同埋咧就係、是、我經濟條件優厚。 係啊， 但其實都唔一定嘅、我跟旅行團。 嗰啲五千蚊歐洲團都可以去到影相㗎， 一樣影到， 一樣影到相㗎。 不過又係，哦，我要諗下啦，因為我其實成日都，我諗好多人都係啦，喺嗰啲即係面書上面咧，咪好多人想 at 你嘅，你都發現咧，你一睇就知㗎啦。其實都可能分分鐘佢真係盜用咗人哋啲相啊。 點解？ 好多時候咧，冇啊。第一你發現佢唔係 join 咗好耐啦，即係唔喺個平台嗰度即係加入咗好耐。第二咧就是、通常嗰啲中年啦，都靚靚仔仔啦，唉，頭先你講嗰啲啊，住喺外國啦，或者佢啲相冚爛都喺外地影嘅， 係係係， 所以咪就係吸引你咯。 係啊， 但你一見到你即刻 delete。 點解冇人試過影嗰啲相咧？係譬如喺長城度影啦， 就係、是、應該要試下。 我覺得真實好多喎，如果咁樣。 咪係咯，即係東方西方都要有呢啲。 東方都有嘛？點解、 啊、 會冇嘅咧？真係 呢啲咁靚仔嘅相先得㗎。 仲要全部都係喺外國讀書生活，點解冇人影一張就話我其實喺希賓佛教大學讀書？ 一樣讀得好。 係啦，點解冇嘅咧？真係好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啦。佢嘅職業咧，原來有特定嘅限制， 專業人士咯，係嘛？ 專業一定係咩類別咧？ 金融啦，啊，仲一個啦，嗰啲 金融啦， 咩 工程師、 工程嘅建築師嗰啲啦， 冇錯啦。即係話咧，如果你喺個 app 裏邊你揾唔到一個文員嘅話咧， 咦？其實話自己做文員一定冇人睬你 所以呢個咪又我覺得個矛盾咯。你又驚呢啲叫做呃人，但係如果你老老實實寫你嘅職業係咩啊？文員。 咁啊，等下，咁睇下有冇 快餐店接待员。 快餐店啊，接待员啊， 而家有噶嘛？ 收银员、外卖专员， 系啦， 外卖速递员。 即系嗱，唔系话歧视，你要真实啊嘛。好啦，我写呢啲出嚟，咁你又喺度笑，然后你又唔拣咯。即係你如果我嗰啲相咧，佢話嗰啲就叫做假啊嘛。咁如果我影嗰啲係咩咧？我翻去咧將木頭摘荔枝食啊。咁然後我話俾人聽咧，我喺汕頭大學讀書啊。咁我影嗰啲相咧，全部都係自己45度影嘅、自拍嘅、又唔 P 圖嘅，又唔搞咁多嘢。 除非你好靚仔或者好 又唔叻啦，又唔靚仔得，靚仔佢又話你搞喎、 啊。唔係太靚仔，即係咩嗰啲油頭粉面啊？ 哦，即係我都仲有機會。 你咪下次將木頭影一張先咯，睇得唔得？ 係啦，所以佢教大家咧，佢話如果你見到咧，佢話自己職業咧工程師金融行業咧，佢話你試下旁敲側擊咧問下佢工作內容喎。 係，但我想上網都查到啦。 係咯，其實你成日都訪問咁多嘉賓，你能唔能夠可以一下一幾個問題就知道佢係咪真係做緊金融行業嘅咧？ 攞個諗法嚟。 佢俾定唔俾係代表佢真定假？ 唔係佢一講完就知，因為我哋聽財經聽得多。 但係佢都係照俾翻嗰個七萬幾 啦， 係嘛？係咯，手快有手慢冇，同埋手騰騰嚇，信睇你信唔信啦？咁貴你梗係騰曬㗎，但係你唔 賺咗好多啦，係咪啊？ 係啦，喂嗱，咁點先？ 咩啊？咁我繼續同佢講咯。系啊，繼續試下佢嘅底線咯， 係、okay. 嘛？睇下佢得唔得咯。 喂、啊， 但你其他有啲好難嘅，你真係唔識嗰啲工程，你鬼知咩？佢話仲要做啲海，我喺杜拜做工程，你鬼識啊？ 哦，如果佢做工程嘅，不妨問下佢，你對於三跑嘅群組爆發咧，你有咩睇法咧？ 佢做海外嘅，佢唔識做呢啲嘅， 係咪㗎？ 點知啫？ 如果佢話佢識嘅，咪即係佢假嘅咯。 你睇我哋几有疑心系咪？ 系咯， 佢识又系咁样，佢 唔 识又系咁样。 系啊，我怀疑都唔知点。譬如我哋想话俾人听咧，我哋做传媒咧，我当嗰啲人唔识我哋啊、 嗯嗯。 你点证明自己系做传媒咧？ 你而家听下， 我 唔系， 我谂到啲人最常问嗰个问题就 系、 是，即系做传媒噶，系啊。咁你会唔会见到姜涛噶？可唔可以问我攞张签名相问佢？攞唔到啊，骗子！之后话你系做传媒嘅， 咁啊系， 系咪先？ 啱、啊，姜涛都攞唔到。 骗子！ 你话我做港文嘅？ 你话你系咪真系做政治 bit 噶？系啊系啊系啊！你话我听，听日封边区啊？讲唔出，骗子！做里边嘅呢啲机密资料都冇嘅咩？你 做警察可能知啫。 你真系做警察噶？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算啦，都系冇嘢啦。听只歌休息一阵先。 哇！真系， 我想问你系咪真系好辛苦啫嘛？ 我真系好难噶，真系、 啊。 所以咧，其实你头先咁嘅问题都系问得啱嘅，即系话咧就咁睇完之后咧，都仲要 follow up。 即係問多幾個問題，咁先至可以證佢自己證明佢真係嗰個真人。 但係好多嘅，譬如一間可以再講咧，有啲、yeah. 有啲特徵咧，我會覺得如果你跟住佢做嘅話咧，佢就算唔係當你騙子，佢都會當你冇誠意啊！ 真係 翻嚟再講咧，真係啊， 就好難搞。 你信啦，你信我哋係做傳媒嘅啦。 呢度是我哋啊！ 咩？你见你 冇错，香港电台。 你见我食饭都捉襟见肘，就知道我做传媒噶啦。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又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远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 良苦啊，用心良苦都是希望可以啊，在你身上面知多啲啫。张宇嘅用心良苦，同呢啲喺交友 app 里边啊，我唔知佢骗徒又好啊，真人又好啊吓，佢都系好想心急，快啲认识你啊，系咪？ 系啦，啱啦，所以咧，其实跟住有几个方法咧，佢话要验证真定假咧，我又觉得好争议嘅。譬如佢话佢如果咧倾几句之后咧，就心急问你攞 contact 咧，佢话可能佢又系一个 sales 啊。咁但系我又好矛盾，有好多女仔就话咧。都唔知道男仔想点，就倾咗咁耐咧，冇进一步行动嘅，就真系净系 online 喺度倾偈嘅啫，都唔约我嘅，唔中意我主动啊？啊，咁即系话佢又可能会因为即系太过循规蹈矩咧，你又嫌弃佢。咁但系咧呢、這个我觉得就比较好啦。佢第六个破绽咧，佢就话佢为咗令到你攞 contact。佢首先就要说服你，就係话我哋唔好淨係呢个 app 度倾偈啦，因为佢哋通常喺交友 app 度咧，其实你已经可以对话噶啦嘛，但你冇个人电话嘅。咁佢点样可以令到你肯俾个个人电话佢咧？佢话通常咧，佢哋就会讲咧，就话其实我好少 online 嘅，个 app 好废啊。 哦， 我唔識用呢度啲嘢， 所以不如就你直接俾個聯絡方法我啦。 係啦，你無論用咩 WhatsApp、ICQ 之類此類咧，佢最後都同你講，我唔識用啊，不如俾個電話啦咁樣。咁佢話咧，嗱呢個我覺得反而就實際啲，因為我諗都有幾多人咧遇到呢個情況，就係你都用得呢個 app 去交友啦。 咁點會唔成日用啦？係咪啊？ 係啦，但你就我好少 online， 咁佢就話咧呢個都幾有機會咧係一個假人嚟嘅。同埋咧嗱呢個又好搞笑嘅，佢話咧總之你哋傾偈嘅時候咧，佢會成日都自顧自咧不顧你嘅感受咧，傳一大段信息俾你，長篇大論。佢話咧，你又要小心喎。佢話因為咧，好有可能咧，就係佢想營造一種咧咩自己嘅形象咧，同你保持對話。即係可能你同佢都係講緊話，你今日喺邊度食飯咧？佢無端端彈咗五行字，哇！我今日咧即係公司度見咗五個客，七個 嘢嚟嘅係咪啊？ 可能係啦咁樣。咁然後佢最尾一個咧就話你同佢交換咗聯絡電話啦。但佢突然間咧就喺個 app 度咧就唔再同你有嗰個 matching 啦，就叫做解除咗個配對。佢話咧佢最大嘅原因咧就係可能佢唔想咧俾你去對照咧，就係咦原來你呢張相你呢個對白可能喺唔知咩地方度咧都有用過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叫你小心啲。在呢啲交友嘅平台上面咧，有八大注意事項。 係，你記唔記得我哋嗰次都訪問過一個做啲交友平台 app 嘅 一個即係一對兄妹啦。 一對兄妹係啊，記得。 佢都話啦，你交完啲資料俾我，佢哋都驗證噶嘛，係嘛？ 係啊。 其中有啲就是、你即刻擺一個 pose 咁樣影一影張相，等我知道你係咪真人啊？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好嘅認證咯，都係。 係啊，哇！防人之心咧，我想話。 可無啊，真係。 其實佢嚴格過我哋真人咁樣相見啊。 啱啊。 你同一個真人出嚟食飯，你邊會諗佢八樣嘢？ 係啦，但係你一見到佢嘅時候。80万样嘢都唔记得啦，眼中只有佢，迷晒啦，系咪啊？ 咁靓， 梗系啦，咁寂寞。嗱，方真系唔好因为寂寞，所以就将个头抬咗落去，真系要小心，小心啊！ 泪滴染湿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孤单，感慨中握你双手叹聚散。很偶然遇见，无谓大泪风中呼喊。很有缘复见，但愿爱没一分退减。寂寞的一个夜晚，从头平凡再见梦幻，但愿是潇洒告别，又说可归返眼。断断续续的千个夜晚，无穷浓情怕会渐淡，静默地拭干了泪，一切请珍惜。一切将吹散，泪滴染湿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孤单，感慨中握你双手叹聚散。偶然遇见，无谓大泪风中呼喊。有缘复见，但愿爱每一分退减。落寞寂寞的一个夜晚，从头平凡再见梦幻，但愿是潇洒告别，又说可归返眼。断断续续的千个夜晚，无穷浓情怕会渐淡，静默地拭干了泪，一切请珍惜。 一切将吹散。 落寞寂寞的一个夜晚，从头平凡再见梦幻，但愿是潇洒告别，又说可归返。断断续续的千个夜晚， 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天气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而家山顶道去凌霄阁方向非常挤塞啊，龙尾排翻到下边嘅红棉路近坚尼地道游乐场，就系、是、山顶道往凌霄阁方向十分挤塞，车龙排到去红棉路近坚尼地道游乐场。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津桥一段嘅龙尾去到郑直之中学，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银影路嘅龙尾喺大埔仔村。普通道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福民道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在大网仔路近沙下，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大网仔路回旋处这一段的龙尾就去到水浪窝。最后提提大家，现在东涌一带交通繁忙，东涌市中心的车位亦都已经泊满，前往大屿山的公众朋友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我招边啊，祝阿土咧，全家人都出入平安。 我阿土咧就祝 Alex 快啲揾到头好住家。 呢年康康，祝大家家肥安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会唔会喜欢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陈文，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是我觉得生活上的一些很细微的执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扮演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中女都很可爱的。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达， 我是张敬轩。 嗱，即系话晒今日都系情人节啦， 系咪先？虽然都系年初三， 系啦，嗱，一对对嘅又有啦，系啦，或者自己一个都有，有啲就可能即系仲等紧，系靠住呢一日系重要嘅日子，要把握黄金机会， 系 要讲俾佢听嘅， 系啊，系啊，系啊， 要讲俾佢听。 今日表白嘅，今日表白嘅内容会唔会就系咁讲啊 ？Honey， 我希望明年可以同你一齐派利是。 哎呀，喂，咁呢啲都已经起码拍咗拖一段日子啊，咁但系嗰啲好想讲俾佢听，我其实好中意你嘅嗰啲， 冇啦，就用呢招噶啦，已经 就用呢招咁快啊， 呢招都快咩？ 彭哥记忆得唔得？ 都可以。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咁啊情歌有1000首1万首，真系好难拣啊，嗬？ 系咯。 好难拣，唔知送边一首俾佢。 不过哀怨前面嘅乐曲呢一种咁样嘅前奏，再加埋佢嗰个忧郁沧桑嘅面容，小提琴如泣如诉咁同你讲紧。 系啦， 呢一句说话 又啱啦，真系啊，须都冇剃咁耐啦， 系咯， 你睇下几蠢真系，净系想话俾你知呢一句，即系等到呢一日，等咗你好耐噶。 但系最紧要系，你知唔知我真系等紧你噶？ 好多人喺度排紧队啊，你行去对面先啦。你知道我在等你嘛？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 真的听到张洪亮这样唱的时候，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就好像咬住个枕头，或者咬住双唇，好想好想话俾你听嗰种肉感啊！ 但系唔好意思，我都系谂翻当年林敏聪同曾志伟佢哋嗰个版本。你知道我在等你啊吗？ 哇，成个气氛都真系破坏， 即刻破坏晒。但系呢个就真系我哋八九十年代经典嚟噶咯噃。 系啊，冇错，呢一只歌啦，仲有记唔记得啊？仲有伍思凯嘅《特别的爱》，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仲有仲有呢个余承庆咯， 系 啊，余承庆嗰阵时佢嗰只有 三宝啊， 系啊，余承庆嗰阵时佢有几只 老实情歌啊， 好多 系啊，好多啊，系啊，冇错啊，咁啊，即系九十年代，即系台湾嘅歌手，如果唔讲话佢哋改编唱广东歌咧，杀晒， 系 杀 晒杀晒， 1989年七月出嘅呢一只，咁就系啊张洪亮啦，《深爱妹妹的眼睛》嗰只。唱片呢係啦，咁呢一隻歌呢都係張洪亮自己啦作曲同埋填詞嘅，咁廣東話都有個版本㗎喎。 哦係啊，我頭先都唔記得，你提一提我先知道。阿 林 永亮 係啊，都係你知道我在等你嘛咁樣。呢一隻歌好犀利㗎，當時喺九十年代1990年代嘅時候啊，咁喺香港嘅樂壇呢都攞好多唔同嘅獎項啦，即係包括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啦，90年嘅時候啦嚇，都攞到第13屆嗰陣時係嚇十大中文金曲，咁啊攞到呢一個嘅獎項。不過講起張洪亮咧，其實哇佢好多唔同身份嘅，其實都 咩身份啊？即係我哋其實對佢嘅認識係比較少 啲。歌手咯， 係啊，即係歌曲就知道啦，咁啊諗住嗰度唱歌啦， 係啊， 同埋記得佢就即係嗰個比較 滄桑 嘅樣啦， 係啊， 咁佢仲有啲咩身份？ 佢本來未做歌手之前。其實他是在大學那裡讀牙醫，幫人種牙的。 哦，咦，許廷鏗的祖宗啊，現在 他專做種牙添。 是是啊， 種牙你想想多少錢？ 是種牙， 不是種金啊， 種金又不是種樹，又 不 是種票啊，種牙而已，即是植牙啦，其實就是意思。 是啊，沒錯，他是做這個職業的。那為什麼呢？因為他家人，即是他爸爸兄弟姐妹，全部都是專業人士來的。 專業人士， 咁啊，個個都係 好似都係醫學世家嚟。 醫學世家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即係佢老豆咧，即係佢爸爸咧，都要鞭策佢啦。唔得，你一定要即係應承我，做一個好好嘅專業人士。咁啊，於是乎咧，佢就即係好努力咁樣啦，係啦，咁去讀牙科啦。咁讀完牙科之後咧，都開個診所一排嘅。 係 啦。 咁啊，所以佢即係話佢開頭咧，其實佢想即係繼承父業嘅。佢希望盡量都滿足即係爸爸嘅即係嗰個心機咁樣。咁但係就咁啦，佢一路做牙醫。 但佢從來都冇放棄過唱歌。 就係、 是。係啦，我覺得咧，佢嘅故事咧，即係如果我哋簡單啲講咧，佢好似一啲電影橋段咧、嗯，就係話嗰啲十幾歲嗰啲僆仔啊，就或者為咗反叛咩夾 band 啊、搖滾啊，就唔肯正正式式去打份工。咁、 嗯、 咧，通常就會發生啲咩橋段，就係同屋企人咧鬧交啦。你又唔好翻嚟啊，閂埋道門辦咁樣，跟住唔同佢傾偈。呢啲全部喺佢身上面發生喎。 係咁啊，同爸爸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啦嚇，有一段時間都冇乜嘢講嘅。 係 咁，但係咧，佢做緊牙醫或者學緊牙醫嘅時候，都叫滿足咗佢爸爸嘅願望啦。佢、都俾心機做，開咗個診所，亦都揾好多好多錢。 冇錯冇錯。 咁但係咧，佢揾完啲錢之後，咁咪使鬼咗佢咯。 係啊，佢話嗰陣時好笑，佢話咧牙醫診所好賺錢，佢每個月都賺咗十幾廿萬。 嗯、 收工嘅時候咧，成個櫃桶都係錢啊！佢就攞住啲錢咧，就出去做咩咧？出去跳舞啦。咁佢话咧， 花天酒地 系啦，日头就医生，夜晚咧就去做跳舞。咁、兼且咧，嗱，如果斋跳舞咧，我谂佢老豆都有佢嘅。佢一路跳舞，佢一路咧唔放弃佢嘅音乐嘅即系理想咧。佢话咧，佢自己就 mix 咗一只咧第一张嘅专辑，叫《祭文》啊。喂，其实你听到有啲吃惊啦。嗰、那个祭系咩？祭字嘅祭。 祭字嘅祭啊。 真系话你写篇好似话即系祭敬鬼神嘅一篇文咧，就叫做第一张专辑。咁咩话？我冇听过啦。咁但系佢话咧呢只歌当时咧原来就被人觉得好前卫、好另类啦，仲、要适逢咧就蒋经国咧嗰阵时佢哋嘅领导人啊逝世，咁咧佢话呢只歌咧就禁播，因为我谂嗰阵时因为成个气氛都系禁娱乐噶，咁就惨啦，销路就非常惨淡， 卖得一千张咋， 系啊， 都好惨下， 系啊， 但系就佢老豆以为佢咁样会乖乖地 喎，系啊，咁啊结果咧佢就话唔制啊，我仲要即系继续咧。就唔再做呢一個牙醫診所啦，佢、要做唱片業， 係全身投入去唱片業， 係啦。 咁咧就話佢就走咗去滾石，滾石唱片公司嗰度即係幫手， 係啊。 咁咧就學做啲製作人啦，佢都製作咗好多即係唔同嘅唱片啦，即係幫好多唔同嘅歌手。咁但係嗰條人都仲喺度噶嘛， 係 咪？咁佢真係好想繼續發佢嘅音樂夢噶嘛，所以佢冇放棄過，繼續都有寫過。 係啊，咁就去到後來咧，佢就離开咗台湾啦，九五年嘅时候咧就走咗去美国咧，哇，好正路嗰啲桥段啊，即系远走他方就投奔异国，咁去到美国 New York 咧就读呢一个电影，哇，呢仲唔系嗰啲浪漫才子嗰啲桥段，即系你唔系去法国巴黎寻找理想，就去咗美国纽约嗰度啦，咁啊佢就话去到嗰处咧就浪迹天涯五年，佢话当时佢已经几多岁啊？哇， 四十几， 同我一样啊，四十二岁嘅中年男人啊， 佢有本钱浪迹天涯、啊，你谂下。 喂，但系咁、啊，佢冇事业冇家庭、啊，然后佢就话啦，嗰阵时我好穷啊，佢穷到靠父母资助咋。 爸爸，你要帮我，咁佢爸爸真系有帮佢。 哇，估唔到四十二岁、啊，而家谂翻睇一睇。OK 啦， 佢冇家庭嗰阵时冇家庭就话， 我而家应该可以流浪、 啊， 流浪流浪流浪， 系啦， 新界流浪啊！ 即系所以佢为咗满足自己嗰个嘅梦想咧，真系不惜一切，包括电影啦，包括音乐啦。咁点解会有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呢一只歌咧，咁样 系咪写俾佢爸爸噶？ 唔系， 佢爸爸系咪同佢讲话？我 等紧 你 啲钱啊！你 知道我在等你，翻嚟做牙医 系嘛？ 系啦，其实系点咧？ 其实系点嘅咧？就系其实佢同佢当年咧就系开紧牙医。诊所咧有关系嘅、就话说佢嗰阵时开牙医诊所嘅时候咧，暗恋一个女仔，呢、个女仔咁啊，当然系一个靓女啦，佢好中意张学良，就好中意呢个女仔，但系可惜就双王有梦，神女就无心， 哦、 因为神女嘅侧边就已经有个好嘅男朋友啦，咁、啊张学良形容啦，就系佢又高过我。又有錢過我， okay， 又靚仔過我，咁人哋梗係唔會揀我啦， 係 咪先？咁啊，於是乎就冇行啦。咁，但係佢中意呢個女仔嗰種感情，即係 冇辦法抑制到出嚟。 係啊，冇錯啦。咁於是乎咧，佢話就係、是、一個颱風嘅晚上，佢靜靜雞匿喺樓梯底嗰度等呢個女仔出現，等唔到，但係就激發咗佢嘅创作灵感，于、是乎就莫名我就是夸你，佢就写咗呢一只歌、你知道我在等 你嘛？咁、歌词都非常之即系 我其实初初以为呢只歌叫做莫名我就喜欢你嘅意思， 有冇搞错啊？嗰阵时都皆知汉文啦、啊。头先我嗰个恶搞咧，即系其实、 你知道我在等你阿妈嘛？ 其实你系可以从一个侧面咧话俾人听，佢只歌有几红啊？ 因為佢令到香港嗰陣時啲次文化都攞嚟玩啊、惡搞啦。咁啊，其實佢幾句歌詞就都好即係點講咧？ 好直白噶啦， 係啊，佢話啊，又怎會讓握花的手在風中顫抖 啊？又怎會讓無盡的夜陪我啊？咁樣你可以話其實嗰啲歌詞咧，又唔係話好刁琢， 嗯， 其實比較即係直白 直接嘅， 係啦。但係反而咧，佢呢個咁直接嘅歌詞加埋佢嗰個聲音旋律 咧，表白啊嘛， 係啊。你諗下嗰陣時，佢就話你知唔知我等你啊？如果你真係在乎我，你點會有夜晚陪我？系啊，即系似唔似陈星嗰、那个？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好似啊，真系。同埋我谂咧，有好多所谓暗恋别人嘅朋友咧，佢嗰个歌词完全佢嘅心声，莫名我就喜欢你，自己都唔知点解。系啊，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真系唔知点解嘅。咁啊，其实就讲完啦。 系啊，咁啊，即系都背后原来系匿喺个楼梯底嗰度谂起，跟住然之后就写咗呢一首歌。咁啊，呢一只歌都帮佢一洗吓之前一雪前耻，或者咁讲啦， 系啊，冇错。 因为之前张碟都系卖得一千张嘅， 系呢只大卖啦， 扫晒啦。 系啊，后来佢都歌都几好嘅，譬如嗰啲咩即系咩啊，你像着蝴蝶在天上飞， 系啊， 跟住又同莫文蔚又有一只咩《港岛之恋》咯，都好好听佢。 系啊，系啊，冇错。咁啊，同埋佢而家都有个靓老婆。 哇！立陶宛美人， 系啊，生咗对啊，一个仔一个女， 系咯， 几啊靓女。 呢啲叫做咩？放下牙医，立陶宛做老婆。 系啊，好多人都喺嗰度揾嘅。好啦，今日唔知道你靠唔靠呢一只歌食糊啦吓？你知道我就等你嘛。 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男人有咩优点咧？咁好明显，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谭晴、曾志豪、钟女、宅男，傻很多。 等唔等到呢就真係啊我都仲有时间嘅三点半之前係咪啊把握时间喎六点冇堂食㗎喎。 哦係啊係啊冇㗎啦咁啊你自己諗啦。今日继续有呢个呢即係情人节嘅择偶条件系列。咁我发觉就好麻烦嘅当你呢话要选择一个配偶啊对象嘅时候呢如果你呢讲到乜都冇所谓呢啲人又会话你唔知自己想要乜。但如果你好清晰咁同人哋讲呢我唔要太肥唔要太瘦唔要太高唔要太矮呢往往都系得到一个系一定系俾人嘲笑，你拣人拣得咁挑剔啊！你唔睇你咩新鲜萝卜皮啊咁样，所以好惨噶。我所以我认真奉劝大家咧，嗰、那个择偶条件咧唔使讲俾人知， 嗯，自己知 心里面知得噶啦。 咁人哋问我，咁我点讲？ 全部都系大路嘢咯，心底善良啦，对我好就系啦，就够噶啦。咁样嗱，其实自己暗砍咧就话，其实你唔够180米咧，我唔会拣你噶。你冇2万4咧，我都唔拣你噶、 嗯。 但系你唔使话俾人听。 嗯 话俾人听咧，世俗嘅眼光永远都系咧会 hurt 你嘅。 好彩今日唔使拜年咋。 哦，咁啊系啊。 如果唔系，仲好多好多话题。 系啊，嗱，因为咧，即系又系话有个网民咧，就将自己嗰个择偶条件咧，10个择偶条件咧，就摆上网。咁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冇一例外咧，都系俾人嚼到体无完肤嘅。个个都话：，哇，你咩人啊？你你以为自己真系公主啊？即系话你要咁高条件啊，唔怪之咧，你自己又唔望下自己系咪都系咁高质咁样？但其实系冇关系噶嘛，系咪啊？但我哋都可以讲下咧，点解佢都会俾人哋攻击嘅咁样？咁咧佢就自称咧，系啦，佢个网名就话咧，朋友话我似林嘉欣，佢、就话咧，当佢摆咗上网嘅时候咧，佢介绍自己就话啦，我都拍过几次拖，咁啊样都算唔错。啲人咧就話我似林嘉欣，有啲角度，係啦。咁佢話咧，我每次都拍唔長拖嘅原因咧，就係啲條件唔啱我。咁、啲人就話你有咩條件啊？咁樣佢就列咗十個出嚟。第一， 哇，都有十個， 係啊，其實好正常嘅、嗯。你不知不覺咧，我諗你自己都會定咗啲標準咧。 係啦，咁啊，梗係有嘅。 係啦，譬如第一就真係你講中咗，要孝順。係 啊， 係啦，佢點樣定義咧？佢話香港好多廢男人唔多孝順，對家人呼呼喝喝，家用又俾得少。佢話咧，你對自己父母態度差咧，我都可以接受。其實呢句都幾搞笑， 係啊， 係啦、啊，但係對我父母一定唔得。 哦， 唔係，但我覺得又幾真實喎、啊。即係我話知你點睇你自己啲父母啦，對我要好。好啦，嗱，難唔難啦？ 如果佢對自己個屋企人都咁樣對你，個屋企人都唔方好啦。 係咯，唔係佢好實際啊！佢話你對你屋企人好就梗係好啦，但如果你差嘅都唔準對我屋企人差。咁呢個第一啦，好啦，第二唔準睇 A V。 哇，咁難啲喎呢個係嘛？ 係啊，佢話睇 A V 啦， 係咯，真係冇可能啊！嗬，佢睇 A V 咧，即係對其他人有性幻想。佢話用乜而連對男人都有㗎？哦，呢個真係搞笑喎！呢、這個有啲搞笑喎，都唔關係㗎嘛。 關事喎、啊、呢、這個。 係咯，不過你我覺得就咁嘅，有好少有女朋友咧，佢特登個條件就話咧， 想自己睇。 係啦，最中意你唔係佢唔會揀就最中意睇 A V。 嗯， 咁又唔會嘅。我諗如果你唔睇咧，佢會覺得更好。 係。 你睇就無妨。 嗯。 即係但係唔鼓勵。 即 係 唔會叫佢列作一個條件咯，好少咯。 除非佢真係好介意啦。 係。 但我又知嘅，因為有啲人咧，佢好驚個男人咧睇 A V 睇到 咧。收聲大發。 佢收唔係心聲大花都唔緊要啊！佢當咗嗰啲情節係真啊，可能就會要求咧就話，哦，即係你又要我著絲襪啊，又唔知又吊帶又剩嗰啲啦，咁可能佢哋就驚啦。好啦，第三個條件咧就話拍拖費用男七女三。 咦，佢都肯俾錢喎、 啊。係咯，我覺得呢個幾好喎、 啊。 我同你都係同一個諗法，哇！佢唔使唔係要曬喎、 啊。 佢話我唔贊成全部男仔俾，我都有翻工，點解人哋俾曬咧？但 係 作為男人咧，俾佢扮大份，啊俾佢大份啲係正常嘅咁樣。 都明白你哋嘅心態都係咁嘅。 係啦，嗱，第四個條件月入25,000以上。 OK 喎、 哦。25,000佢有啲朋友咧，佢自稱下，有啲朋友話我呢個要求好低。佢話事關我而家咧就揾緊呢個數，咁我覺得至低限度佢唔應該揾錢少過我。25,000咁又唔算誇張嘅。係啊，當然咗你話大家都啱啱打工出嚟畢業就已經要25,000咧，可能係難啲。 係。 咁但係你話如果當你5-6年啦、你當一個上進嘅目標咁、就試下咯。 都現實嘅，或者咁講啦。 係啊，現實嘅。好啦，然後另一個條件咧就要戒打機啊。 哦。 佢話呢樣嘢好難嘅、但係佢話打機就浪費心神啦，係令到自己懶嘅一件事咁樣。佢話不如戒咗佢啦，你唔課金嘅，你如果你繼續課金就唔好同我一齊啦。 咁啊係，呢啲無底深潭嚟嘅。 係啊，哇！呢、這個就開始俾人哋嚼佢啦。個樣咧要中上，身材一定要好。 誒、佢中意啲啊個 body 啊， 唔係好正路啊， 好實嘅喎、 因為都係嗰句，又冇人會特登揀就話，我希望個樣好醜樣嘅。我希望有豬腩肉咧，同埋有排骨嘅咁。 但係佢話要身材好喎、 啊。係啊，樣要中上，身材一定要好。 坦白，同你哋一樣，你哋都要求啲女仔都身材好㗎。 喂，我哋反而唔敢坦白啊。 你哋唔敢讲， 冇错。有边个男 咸湿？有边个男人唔想自己女朋友或自己老婆身材好？ 有边个男人啊？写择偶条件嘅时候啊，佢会够胆写话最好36C 啦，系啦，冇人会够胆写呢句嘅，都系嗱， 冇所谓嘅嗰啲。 其实男人咧，我话俾你听咧，佢会有个间接啲嘅方法讲嘅。我中意啲好动咯，中意行山咯，或者因为你会觉得咧佢好动啊，行山啊，咁可能就起码有啲运动啊， 即系身材都 身形会好啲啦，系啦，咁所以 一个美丽嘅误会啊， 系啦，咁然后最尾佢就话啦，样好唔好咧，其实就睇下你为人嘅啫，注意唔注意仪表，你如果你执执嘅话咧，都可以唔差嘅。 啊，祝佢揾到啦，真系好嘅男朋友啊吓，系咪好苛刻又唔系好算啫？ 我觉得唔算太苛刻、 啊。 佢仲有几个条件嘅，翻嚟可以再同你讲两句啦。 有冇令你尖叫先？呢啲条件。弯掉，手机铃声都关掉。黑色线索唯一的心跳，接着熟悉的我，让你先魂颠倒。好，带我飞向我吞你不到跑。我没有预告，角色对调，你却依然让我味道。什么得体，什么礼貌，把规则统统都忘掉。快要尖叫，心脏要为我而乱跳，要尖叫。心儿美好，静静的，但说没人听到，要静谧的难舍难了。我给你解药，加点调料，你想要什么我知道。 什么的体，什么礼貌，把规则统统都忘掉，快要尖叫，心脏要为我而乱跳，要尖叫，肌肤之上灵魂缠绕。 Alex 啊，牛年边啲生肖咧系犯太岁咧，究竟边啲方位好咧？啊，要去边度摆位咧？即系点算好啊？ 超 B， 你唔使问我啦，你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李成泽，恭喜发财，希望牛年个个咧都系最牛嗰个嚟嘅。记得啦，约定大家，我会喺年初四嘅尾贤康康等你一齐分享流年运程。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尾贤康康，牛气冲天到新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之中，截至下午两点，今明两日预约名额爆满，最快到星期二，即是年初五，才有时段可以选择。今日下午两点登入预约网站，土瓜湾体育馆、坑口社区会堂、马鞍山体育馆、太和体育馆，星期二仍然有部分预约时段有名额，其他地区的检测中心要到星期三初六才有时段可供预约。最爆满的是元朗区两间检测中心，以及屯门兆麟社区会堂的中心，要到星期四初七才有预约时段可以选择。政府早前公布，如果疫情没有重大变化，初七起食肆晚市堂食会重开，多个处所有条件之下重开，但是其中条件是处所负责人必须安排所有员工每14日接受一次检测。一名年约50岁的男子在南大屿郊野公园行山期间晕倒之后死亡。事主上午11点几和几名朋友到梅窝行山，行经水井湾的时候不适晕倒，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日本福岛县对开海域发生 7.3 级地震，超过100人受伤，90几万户一度停电，当局未有发出海啸警告，又说核电厂未有异常。官员相信地震是2011年311大地震的余震，未来一星期有可能再发生强震，呼吁居民注意安全。地震在日本时间昨晚11:07左右发生，震央位于福岛县外海，深度大约55公里。东北部地区多条高速公路局部封闭，宫城县有公路断裂，升高了10米。东京地区亦都有强烈震感。缅甸连续第九日有大型示威，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权。在最大城市仰光，一批工程系学生在市中心游行，要求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姬。 首都內比都亦都有民眾參與汽車遊行。有監察團體說，自月初軍事政變以來，有384人被拘留，大部分人是在夜間被捕。仰光和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昨晚有民眾自行組織巡邏隊，防止當局大搜捕。他們亦都擔心軍方日前特赦的超過23,000名囚犯可能製造混亂。軍方昨日恢復多項管制公共秩序的法例，要求居民通報過夜留宿的訪客，亦都容許安全部隊在沒有法庭手令之下拘留疑犯，並且搜查私人財產。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乾燥，下午天氣溫暖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溫暖，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本週中後期風勢較大，朝早清涼。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53%，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在大埔的丁角路近这个大埔比华利山别墅，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来回方向交通都非常挤塞。去新娘潭方向龙尾去到路辉路，去大埔方向龙尾就去到映月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一电，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山顶道去凌霄阁方向仍然十分挤塞，这一车龙排到去红棉路近坚尼地道游乐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龙尾去到窝尾，而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龙尾村这一段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洞子路。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银影路一段龙尾在大埔仔村，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福民路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沙下，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大网仔路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黄竹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情人节，听首情歌最 sweet。 情人节想俾家人听只情歌， 咁多情歌唔知边只好、啊。 只要你心中有爱，对方喜欢，乜嘢歌都得。 如果冇爱，乜嘢歌都假。 就算听财神到一样会好冧。唔信听下。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望财神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好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杀很大。 即系我哋今日喺节目当中咧吓，即系曾志豪，基本上都经常提醒大家喺情人节咧唔好爱得好盲目啊，即系或者盲目啊，系啊，要继续好小心咁吓。 要好小心啊。 系啊，即系头先你讲啲交友啊嗰啲啊，要即系当然啦，系啦，就提防有诈咁样啦，系啦，呢啲都系我哋喺过去一少少好似经常提醒大家。 咁系啊嘛，即系大家都话你情长就如战场。偶一不慎，粉身碎骨嘅、哦。 讲到咁担心，好难，好难投入呢、這个系啦，情网嘅真系、哎。 但系咁啊啱晒啦，因为我哋今日呢个名人嘅爱情故事咧，佢就话俾你听，如果爱情系一个战场嘅话咧，佢愿意进入呢个战场两次。如果佢曾经喺呢个战场上面受过伤嘅话，佢竟然无畏无惧，愿意再战江湖。最难得嘅系咩呢？同佢一齐再战江湖嘅嗰个对象咧、本身都系受过伤嘅， 大家都 系啦，即系话大家都愿意咧喺呢个战场上面咧，虽然经历咗一啲嘅即系啊创伤，但系都仍然愿意咧携手再入呢个战场，打出光辉灿烂嘅一役。咁、今日呢个名人嘅爱情故事嘅名人咧，近排都几红嘅。佢就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场合都会听到佢嘅名字，咁佢嘅爱情故事。 我睇得多。 敏睇得多。係呀、究竟佢嘅爱情故事你又了唔了解呢？ 讲紧嘅咧，今日呢个名人爱情故事咧，点解话敏睇得多咧？即系啦，最近都成日睇嗰啲文章啊，讲政治嗰啲文章啦，系啊， 都从来都讲政治。 我知道，我知道，即系呢几排 特别多， 特别多嘛，系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前大主席啊，曾玉成。 系啦，立法会嘅前主席曾玉成。咁啊，嗱，可能你对曾玉成嘅印象咪就系话佢系政党嘅主席啦，又做过立法会嘅主席啦。咁啊，而家可能喺唔同嘅报章度就写下一啲文啊，除咗系即系讲下佢啲回忆，有阵时又教下你中文嘅，佢咩都有做啲嘅， 英文都有啊。 系啦，因为佢都几厉害噶，但系佢嘅爱情故事咧，嗱，如果唔之前特别揾资料咧，其实我都冇乜点留意。咁啊，而且根据佢嘅讲法，佢亦都话佢因为有嗰一段都几伤痛嘅爱情故事，佢就唔系好想特别话俾人知嘅。但系点解都可以拣到佢出嚟咧？因为就系头先讲，佢系再婚。 系， 佢系曾经两度进入呢一个战场里边。 系啦，咁就当然啦，佢09年嘅时候就系啦，再婚啦， 系冇错， 当年都已经61岁噶 啦。系啊，呢、這个真系犀利吓。嗱，你谂下09年，即系我哋十几年前，12年前啦 ， 十年前， 系啊，2021年啊嘛， 系 啊，十一年前啦 ，12年前啦，已经 系咯。 咁啊嗱。但係好得意喎，嗰個古仔係點樣嘅咧？61歲嘅曾玉成當年啊，十一年前，12年前61歲嚇，佢就同咧佢拍咗拖兩年嘅培橋嘅舊同事兼舞蹈老師咧，阿嘉敏咧就拉埋天窗，咁可能就咁咧就第一年覺得個身份好得意，就話原來佢哋係即係當日嘅舊同事嚟嘅咁樣， 教書嘅 係啦，但係咧與此同時咧就咁嘅。原来咧，即系呢一位嘅太太咧，嘉敏咧，原来亦都系咧有过一段嘅婚姻嘅，所以咧，而当时佢自己咧，即系曾玉成咧，亦都系话，佢再婚啦，佢之前有离异啦，咁然后咧就太太咧，亦都系之前亦都有过一段婚姻，咁所以咧，佢哋两个就系头先所讲啦。都是曾经进入过战场，但是现在都愿意 曾经沧海啦， 再行多次啦，咁样。 冇错，因为他们都是啦，即系喺缘分的安排底下，又再遇上对方啊嘛。 仲要加多个、哦，原来话呢一位即系阿嘉敏咧，伍嘉敏咧，唔单止系佢旧同事咁简单，佢话原来呢一个系曾玉成30年之前。佢曾經心儀嘅一個對象，亦即係話咧，即係而家係張學友嗰只啊，再度重遇你嚇、啊，原來係咁樣喎， 係 啊，即係所以你話係咪都有啲驚喜咧，同埋巧合咧？即係30年前可能我曾經暗戀你，或者即係大家冇啊，開花不能結果，仲要各自都結婚喎， 係結果婚， 三十年之後 又 咁啱，你又分開咗，我又離開咗， 單身啦， 係啦，咁然後又可以再喺翻埋一齊，咁就結成夫妻。 系啦，咁啊，曾玉成又大过啊嘉敏啦， 系 啦，就太太大佢2年嘅，系啦。咁啊，当年咧话喺港大数学系咧，哇喺一级荣誉毕业之后啊吓，咁啊，曾玉成咧就系啦，冇去出国留学，反而咧就系做教书。咁啊，曾玉成当年系教数学嘅，咁啊，佢 而家呢個太太啦，係啦，咁就教英文嘅， 係， 咁就兩個人咧就成為咗好朋友， 係， 咁但係咧當時啊曾玉成咧就係啦，佢哋即係朋友啫，係啦，就冇拍拖，咁但係曾玉成咧就同另一位嘅女教師係啦，咁就結成夫婦，咁但係跟住之後嘅事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 係 啊，即 係 離異咗啦，係啊，因為前途問題啊，係 冇錯，哦，但我覺得咧佢呢段經歷咧，如果你而家講翻咧，同香港人都幾有一個啟示，咁啊，譬如你都記得曾玉成嗰陣時候個花名叫太空城啦，因为点解咧？就话佢九二年嘅时候咧，咁啊当时已经过咗八九民运啦，咁啊好多人因为前途问题就移民啦。佢就话咧，佢其实当时咧亦都即系，因为佢个女咧好想就即系离开香港，因为压力太大啦，喺香港嘅佢哋嗰个政治问题，咁佢就好啦好啦，佢就想帮佢哋就移民去到加拿大咁样，咁但系后来咧。呢件事就俾傳媒即係披露咗之後咧，太空城嘅壓力咧令佢嗰屆嘅選舉首先就輸咗啦。咁然後咧，佢又要即係佢講到明，佢話佢安置咗佢屋企人去加拿大咧，佢話佢自己要翻嚟香港嘅。咁所以佢太太就話：喂，咁你即係為咗政治留低屋企人啦？佢話就唔可以原諒佢。咁所以咧，佢哋去到咧即係2007年嘅時候咧就離婚啦。 嗯嗯。 咁即係所以咧，呢個曾玉成佢自己都形容自己啊，佢話咧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好叫做。叫做咩失败冇心肝嘅丈夫，佢曾经咁样形容自己嘅，咁可能就是因为当年呢一个叫做移民嘅事件，所以你话嚟到呢一格咧，对而家又再掀起移民潮嘅香港人咧， 系好似似曾相识咁， 系啊，可能你都要有好多警醒俾自己，即系你话哦，我唔系搞政治嘅，但你会唔会都因为你嘅事业，可能你谂住话喂，不如会唔会两地啊，你去先啊，咁究竟会唔会好容易都会令到你嘅家庭有拗撬咧？咁啊，呢一个背景你记得要提醒自己， 系啊，冇错啊，即系我谂即系几廿年之前同而家发生嘅嘢咧，好似都有啲相似咁样啊， 系啊， 咁系啦，就 咁啊，嘉敏。个古仔又点咧？佢、 啊、 就话自己即系廿几年前咧，哇！佢其实离异得仲多，因为 时间仲长， 仲长系 嗰、那个时多， 系个时间啊，个时间仲多啊，系啊！因为咧，佢话当时佢即系喺婚礼上面咧，佢就话我23年前离婚，一个女人带住一对仔女喺香港、加拿大两边走，佢话嗰种辛苦咧真系冇人知。佢话而家仔女大晒啦，佢冇谂过喺呢个时候咧会再遇翻曾玉成。 系， 哇！跟住几冧之至啊，因为喺个婚礼上面，佢直情话冇佢嘅爱，我冇今日。 哇！ 啊，我会好好珍惜咁样。哇！即系你发觉又好巧合嘅。曾玉成就话因为佢自己移民加拿大，所以造成咗佢第一次嘅婚姻就即系 失败。系。 咁然后而家呢一个嘅阿伍嘉敏咧，亦都系香港加拿大两边走嘅一个 细路嗰度大啊嘛。 系啊，咁即系我算唔算系咧？加拿大同佢都结下咗不解缘咧？ 都你可以咁讲， 真系兜兜转转，其实都系加拿大。 但系就唔系一个好嘅即系古仔咯，即系唔系一个好嘅即系经验啊，咁样啦。 系啊， 当时话佢哋即系系啦，摆酒结婚嗰晚啊，曾玉成都讲啲好感动嘅说话。 哇，呢个都几感动，同埋都有啲智慧吓。咁因为咧，即系佢就话妈妈自细就教我，我谂起 Forest Gump 即 系 啊，妈妈成日同我讲，佢话人生咧有两杯酒，一杯系甜酒，一杯系苦酒。佢话如果一早就饮咗甜嗰杯酒咧，咁你人生就剩得苦酒嘅啫。 哦、 所以佢话咧，如果你手上面有一杯甜酒，如果你唔懂得珍惜咧，甜酒到头来会变成苦酒嘅。 系。 佢话我今日系一个好幸运嘅人，可以饮到呢一杯嘅甜酒。哇！即系。 系啦， 老老实实，校长呢番说话咧，其实都几有哲理噶。即系你谂下，而家我谂对好多香港人嚟讲都系有两杯酒喺你面前。不过就可能系 走 定唔走，又或者敬酒同佛酒，甜酒同苦酒，咁睇下你拣咗边杯酒嚟饮自己嗰张嗰个，即系你嘅人生点抉择啦，真系。 系啊，系啊，吓咁，但系佢哋都能够再遇上，都真系。真系一个即系缘分啦， 缘分系啊。 话说好似就系都喺2004年嘅时候，都系同佢哋学校有关啊吓。咁啊开间分校，间新校学校。咁咧就话吴嘉敏就喺筹款晚会上面就跳中国舞，哇！个当时曾玉成做校监， 系 哇，真系一睹佢万妙嘅系啦舞姿，于是乎咧就哇，即系噔一声，哇，觉得几好，唔错喎呢个女仔。鼓起勇气就追佢啦，所以拍拖唔够一年，咁就结婚啦。 哦，仲要系好得意嘅，佢话佢结婚嘅时候咧，好多政界人士有帮过手啦。譬如我哋好耐都冇听过嘅林瑞麟呢个名咧，佢话原来当年咧就话林瑞麟仲系做紧呢个局长啦，佢就同佢讲啦。 佢就話：喂，你哋啊，佢話阿曾玉成同埋阿陶瑾山，佢話啦，不如你哋咧都各自喺嗰個年度結婚啦。佢話點解咧？結咗婚之後就增加消費，振興經濟啦。咁結果咧，曾玉成佢話當晚就翻嚟同佢女友講話：喂，局長都叫我哋結婚、哦。你話係咪真係個好理由啊？咁樣 呢個真係幾好嘅理由、 啊，咁都得喎，真係嚇咁 怕醜係咁樣㗎啦。 係啊，都幾好笑，真係嚇。咁啊，佢哋喺嗰個叫做結婚 婚宴上 面 啦、 啊，就話佢哋啲即係仔女，因為佢哋都有自己另一對嘅婚姻㗎嘛。咁啊，個仔女曾玉成係自己唱啲冧歌啦。咁啊，伍嘉敏嘅仔女咧就即係話跳咗一 part 中國舞。咁、啊，其中裏邊嗰個主題曲咧就係、是、鄧麗君姐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唔知呢一个即系结婚嘅故事，仲要有咁大嘅移民背景，会唔会俾到好多启示我哋嘅香港人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 心系点望下个月亮就已经讲晒啦。月亮代表我的心。 讲开又讲啦，用月亮做比喻真系好好噶，因为月有阴晴圆缺。 唉，咁即系点啊？成日变啊？ 咁啊，肯定系啦。 其实， 但系唔紧要啊，阴晴圆缺又再阴晴圆缺噶嘛。 唔系，所以咧， 系咪啊？ 其实又好得意嘅。 点啊？ 即系我哋话月亮代表我的心嘅邓丽君，梗系唱得好冧啦，系嘛？ 系。 但系月亮真系成日变。 冇错。 咁所以到底佢唔系对我一条心咧？ 唔系啊，佢就系真实咯，即系佢会对你变，但系变完之后佢仍然都系属于你嘅。 睇你点样演绎嘅啫。 咁因为你越圆越缺啊嘛。吓。系啊。我即刻想起另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 我哋成日都话啦，要对我不变噶嘛， 一 颗 不 变心啊嘛。 唔系不变嘅意思系讲最后都不变，所以如果你讲月亮咧，我想起另一只歌。 咩啊 ？Man in the Moon 啊 ？No， 罗文嘅 系咩啊？ 都系同头先嗰个即系月亮有关嘅，俾你估下，好经典嘅。但如果你攞呢只嚟做情歌，吓死你真系。 月亮， 月背后月重圆，最后月重圆。 嗰只系加变， 加变啊，系越重圆咯。 错，哎呀，真系应咗贼口啊，真系。 系啊，贼口贼口啊，真系。 哎呀 ，OK， 喂，嗱，最尾咧又讲啲即系消费嘢啦，唔好下就系讲情人节啦吓，咁样。咁啊嗱，有两样嘢咧，都系代表一种身份嘅象征噶。咁咧，我哋有平民百姓，亦都有一啲咧富豪人马， 富婆啊。 系啦，大家各自咧，即系想炫耀自己身份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喜好嘅。譬如，如果你一个宅男啦，真系，如果你一个宅男嘅话咧。你叫佢孭一个几十万嘅名牌手袋出嚟咧，唔系佢唔系冇问题，而系佢唔会咁做啊，因为佢身边嘅同好望住佢，做咩啫？ 我今日冇袋用，我攞咗我妈嗰个袋。 阿强，你做咩啫？你都唔系我哋自己人嚟嘅，你睇下你嗰个袋有冇任何动漫喺里边咧？ 送俾女朋友。 系啦，你话四十万咁啊如何咧？你四十万里边都冇灵魂喺里边 咧。其实咧，如果送个咁靓嘅手袋，肯送咁靓嘅手袋俾啲女仔咧，都应该唔会单身嘅。 唔系我讲紧系佢自己咧，如果想 show off 咧，即系你喺宅男面前咧，大家都系宅男圈啦。 得物无所用啊， 得物无所用， 弹琴啊。 系啦，大家唔中意啊，中意啲咩咧？就系中意你有冇啲特别嘅动漫周边产品？ 有冇啊？ 系啦，譬如咧呢一位日本咧个大叔咧真系犀利啊！佢话咧佢个标题就话佢卖《鬼灭之刃》嘅车牌咧。結果可以賺到成700万 yen， 車牌笠住車牌嗰啲套係嘛？ 係啦，嗱，佢開頭寫住話笠住，佢話賣車牌，咁我咩意思呢？我以為佢講緊嗰啲咩 A B C 一二三咧嗰個車牌 number 咧，原來唔係，佢講緊咧嗰個即係駕駛執照。咁咧佢仲要點玩呢？佢話有一個42岁嘅日本大叔，我唔中意呢個稱呼。 你要承认噶啦，慢慢接受现实 噶啦。我接受唔到你系大婶啊！ 哎呀， 我点能够俾彭程代落去大婶呢个格里边？ 我横睇掂睇啊，都似噶啦，做大 点似咧？真系，我哋两个话晒唔系叫做大叔大婶杀很大。 我谂我哋要改名噶啦， 真系要啊！好嘅，有个42岁嘅有为青年。人 廿年前啦， 好啦，系啦，嗱，佢咁样嘅，佢话咧，佢就自己咧就伪造动漫驾驶执照，佢由2月份开始咧，佢就用咗一啲日本人气漫画，譬如《鬼灭之刃》啊，咩啊《Band Dream》啊，《Long Love Life》啊， 即系用 晒 呢啲好出名嘅漫画， 动漫， 系， 佢就将里边啲漫画角色咧就变成咗咧嗰个驾驶执照嘅嗰张相啊。好好笑噶，佢有晒咧，即系譬如话佢 假嘅、哦，漫画嚟嘅啫，唔、 啊、 用得嘅，玩下玩具就得啫。 其实佢当漫画嘅咋，因为佢当玩嘅咋。只不过咧，佢个谂法就 系 话，譬如我哋中意一个动漫作品咧，佢、好多周边产品，譬如记事簿 啊，可能有啲咩波鞋 T 恤， 系啊，职员证嗰啲套啊，咩都有啦， 系啦。佢就话喂，咁点解唔可以整张驾驶执照扮啫嘛？即系又唔系话我本身冇车牌嘅、不过我中意整一张好得意嘅，譬如佢会有泥豆子个样啊，或者有嗰、那个。炭治郎的样子在这里，怎知呢？即是法律面前，你是犯法就犯法，哪个叫你伪造车牌？第一， 做什么事被人拉了？ 是啊，他说第一你伪造车牌，第二你用这些鬼灭之刃的肖像有没有问过制作公司？ 哦、 你有侵权、啊、最惨是什么呢？他不是整来自己当兴趣， 他卖给人嘛， 他拿来卖嘛。他说原来他由几时开始卖呢？犀利，他由2016年的5月一直去到2020年的12月，你当这三四年期间呢，他只是卖这些这样的车牌呢，他赚到700万 yen。 哇！ 700万 yen,即是那里都成40000多元的，好夸张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哇，其实乜原来这样卖车牌 都可以赚到得赚这么多钱。 赚这么多钱。但我在他背后呢，我就见到一样东西，就是很多即是动漫界的 fans 呢，其实他最喜欢就是追寻一些呢，即是特别的周边产品。如果个个都有那个记事簿的，但我有一个 iPad 套，可能我就会犀利啲啦。所以驾驶执照你哋全部都冇人买，得我有啫。 系啊，不过原来日本咁严噶，真系。 嗱，我哋一样噶，唔接受双重驾驶执照啊。所以你自己拣啊，你要日本驾驶执照定系日本漫画驾驶执照？ 哎，留翻下个礼拜讲啦。 再见啦， 新年快乐， 新春大吉啦。 拜拜。器用で戸惑って心配ばかり不思議な不思議な気持ち親子ってなんだ育てるってなんだわからないことだらけだな